能够更加集中、精神集中、handle stressful situations。 如果你有一些压力啊，那锻炼身体哈、运动还可以使你缓解这些压力、and of course warm up， 同时也能够让你热起来了。 So that is because when it's cold out, circulation in parts of the body like the fingers decreases, which is why those extremities are often the first to feel cold when the temperature drops. 所以如果你不锻炼的话，血液循环减慢，那在手脚就会首先你会发现感到很冰凉，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呢能够动起来。接下来我们有看 tip number five。 Drinking a hot beverage will warm you right up, and if you pick the right drinks like teas and coffees, you could be sipping on some serious healthy perks。 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 sip on something steamy、大家可以有没有一个画面感，你喝的这个东西 sip 是小口饮，对，那你喝一些东西呢是这种热气腾腾的，是吧？那它也可以让你冬天的保持很好的一个温暖的感觉。这里面有说 drinking a hot beverage 就这种饮料嘛，喝热饮、will warm you right up， 马上就能够使你热起来，确实是这样哈。一杯热水啊，或者是 hot chocolate、hot coffee、hot tea 都可以。那这里面建议大家 pick the right drinks，你一定要喝对了哈，喝不对也不行。Like teas, coffee, you could be sipping on some serious health perks. 同时呢，还能够给你的健康带来好处。大家都知道，喝茶是能够有很多的这种好处的，不仅仅在冬天喝热茶可以让你热起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都喜欢喝热茶。对，因为喝热茶你可以出很多的汗，那这些汗呢，可以带走很多的热量，这样你自己就不会感觉那么的热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tip number six. Start with soup. Like tea, a hot soup can warm you from the inside out, but it could do more than help you heat up. Soup is filling, which means it could help if you are trying to cut calories. A 2007 Penn State study found that participants who first ate soup for the lunch entry reduced their calorie intake by 20%.Compared to the soupless counterpart, start with a broth-based fiber-filled soup to cut your calorie intake and warm up. 好，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建议大家先喝汤哈。我们看到说 ，like tea or hot soup can warm you up from the inside out. 我们在喝东西，喝一些热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是从里面向外这样散发一种热量。这样的话呢，人也会感觉很温暖。所以接下来有说 But it could do more than help you heat up， 好处不仅仅是如此。 Soup is filling， 我不知道 Dennis 你怎么理解这个 filling 这个词 啊？其实他就说还能让你填饱肚子的意思， 对，它也很有饱腹感。所以现在大家建议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先喝汤。你看南方人都很少有特别胖的，就是因为他们先喝汤，然后呢这样有一种饱腹感，所以呢接下来的食物你就不会吃太多。Which means it could help if you're trying to cut calories， 所以你如果现在想减少卡路里的摄入的话，建议你先喝汤。那也有调查表明呢，Participants 参加调查的这些人，他说呢 ，Who first ate soup before their lunch entree reduced their calorie intake by 20%， 可以减少甚至20%的这个热量的 卡路里的摄入 、这个热量的摄入。所以和平时不先喝汤的人比较起来，看来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所以建议大家 start with a broth-based broth其实就是 soup。不仅仅是 broth based fiber filled，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纤维的东西哈，多吃一些这样的一个富含维生素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 cut your calorie intake and warm up。 所以你看，你不必吃那么多高热量的东西，就喝一种热汤，它也能够让你热起来，同时还能够帮你减肥。所以冬天其实你没有必要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就是一到冬天就 yes. 就必须要增加那个 fat， 增加那个脂肪。那你不用增加脂肪也可以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好，这是 tip number six. Now let's look at tip number seven. Number seven, spice it up. Incorporate some more herbs and spicy into your next dish, and you will heat up while adding some extra flavor. 那大家在这个饮食上呢还是要做一些改进，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所以这里面有说呢 incorporate some more herbs and spices， 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你吃麻辣香锅啊、 oh, yes. 或者因为在冬天大家都喜欢吃火锅是吧， 嗯、 哎、对，吃很多的那种火锅，那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热量啊，还有一些调料啊，也能够给你增加一些热量。这样的话呢他说这个 you heat up while adding some extra flavor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味道在里面的话呢你也会马上能够热起来、 mm. OK, the last tip Take a warm bath. Escape the cold with a warm soak in the tub and sleep better too. That's because our body temperatures naturally cool down around the time we should go to sleep. Healthy.com reported that taking a nice warm bath a couple hours before bedtime can raise your body temperature, prompting a greater drop in body temperature before bed, helping you feel more relaxed. Wow, this...Stay warm bath 啊，再冲一个或洗一个热水澡也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嗯、这里面有说呢 A warm soak in the tub and sleep better， 所以你在冲热水澡的时候或者是泡热水澡的时候呢，它会帮助你这个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也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入眠、嗯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给大家提出的冬季保持温度的小秘方。 Number one, spend time being social. Number two, get nutty. Number three, snuggle up. Number four, get moving. Number five, sip on something steamy. Number six, start with soup. Number seven, spice it up. And number eight, take a warm bath. Okay, stay warm and keep warm in winter. Be prepared. 好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Dennis，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You're welcome. Bye bye. May it be.